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，让我们走进夜海，去打捞遗失的繁星。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。 凌晨五点钟，此刻正醒来。 轻轻地摸摸出来的气质，窗外路灯洒过了那梦里的嘴角，掠飞蛾的影子，闭上眼感觉整个房间明明灭灭，打了一个哈欠，短短时间他终于回忆起来的第一个谎言。他正在盯着他看，夜晚高楼不停覆盖心，好像被影子层层遮蔽了感情。他还是和司机在聊天，一句一句放肆浑然不觉。记忆里童年那个夏天，太阳把柏油路都晒得软绵绵，阳光好大，树叶上好多灰，一切胸前听见摆动的尾巴，阳光好大，树叶上好多灰，一切令人多么愉悦。当他回过身不知觉已到家，他站在他的胸前听见摆动的尾巴，也许是一片从未见过的大海。记得他曾经说过要带他去看海，躺在夜晚海滩看海浪，带走内心的故事，读一读人间忧愁和寂寞。他害怕干涸在眼眶里面的泪，早晨太阳会看不见，梦境充斥着真实，雨雪风配刺骨寒凉的历史，希望这只是幻听，但只能够听到石榴的声音。他蜷缩的像是一个孩子，他不停咬自己的无名指。自从那一刻风都停止脚步，无奈的爱着世界，日光成片孤独。阳光好大，树叶上好多灰，却令人多么愉悦。当他回过身不知觉回到家，他站在他的胸前听见摆动的尾巴，阳光好大，树叶上好多灰，一切令人多么愉悦。当他回过身不知觉回到家，他站在他的胸前听见摆动的尾巴， 吵闹带来的辛苦。 笑带来的满足，比想象更忙碌，比期待更幸福。一个家有了新温度，你让责任不像是包袱，你让疲惫总能够平复。最平安的祝福，最温暖的呵护，太多想送你的礼物。我的礼物是爱的童话书，每夜为你朗读，挂星辰在夜幕。我的礼物是未来的鼓舞，陪你走你最爱的路，体会你所有的感触。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相信。

上的笑容，别回眸，末班车要开了，你不过先走。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。散步的午后，要像从前再挽着手叙旧，别逗留，末班车要开了，路到了尽头，回头是我永留心口。 金曲畅听无限，心声汇流成歌。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，悦动心弦。 要进化，哭

粤海新歌。 来不及说爱你也是好的。